耳边的音乐叫做大篷车之妹。那么大篷车这样的一个假妹还是真妹呢？是真的睡觉还是假装的睡上一觉呢？我觉得无论是真的一觉还是假的一觉，可以在梦中能够体验到大篷车这样的一种岁月的洗礼。耳边的音乐来自于 Peter White， 来自于英国的一名著名的爵士吉他手，演奏各种各样的西班牙和布鲁斯风格的音乐内容，带有非常非常强烈的即兴色彩。而今天我们的节奏驾到正式开始，这里是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放送的 Rhythm Mix 节奏驾到。第一项是我们的 Smooth Jazz 持放音乐单元，正在放送当中，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欢迎大家，也欢迎各位来叫我常先生也是没有问题的。 Listening to Rhythm X 节奏驾到 Hear me 聆听我的声音 Can you hear me? 你能够听到我们的声音吗？来自于 Paul Hardcastle 带给我们的一段 Smooth Jazz 的作品。那可以提到一下这样一个 Paul、这个 Hardcastle， 他也是来自于英国伦敦的一位音乐制作人兼键盘手。他从1993年开始做唱片，然后特别喜欢把握一些时尚的元素，然后将 Smooth Jazz 跟电子音乐还有舞曲的风格能够完美结合在一起。而他的音乐能够掀起全球的一些强烈反响，那是因为他创造了 Smooth Jazz 的一种传奇，也是近十几年来甚至20年来现代爵士音乐界当中最成功和创作最丰富的作曲家之一。那么下面时间让我们继续来关注另外的一个 Smooth Jazz 持放爵士三人组合 Third Force 带给我们的作品，这样的一首音乐叫做 Behind Closed Eyes。 FM 97.4 Beijing Music Radio Rhythm 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Well, I've been looking for someone Lifetime 终生的，终生的是什么东西？我觉得可能用音乐陪伴终生是一种非常好的生活期许。在周末的时间当中，我们用这样一个小时给自己的心灵释放，也特别适合。那继续来关注来自于 Pal 哇这个 Hardcastle 他的作品还有很多首，一会儿慢慢分享。当然在听他们的音乐之前，先来听这样的一首 The Way You Feel， 来自于 Bonnie James featuring Brian Clopton。

偏北风五六级，阵风八级左右转三级，最高气温20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偏北风三级左右转一二级，最低气温6度，最大相对湿度60%。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3，适宜您穿毛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饭店资讯。 原大钟寺金五星百货城成功迁址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饭点资讯。昨天歌手二总决赛在长沙落下帷幕，经过决赛现场的两轮比拼， JCJ 最终击败华晨宇问鼎歌王。在随后的媒体群访环节，问到华晨宇此时的心情，花花直言来这个节目的初衷是学习，对于这个成绩已经非常满意了。随后华晨宇当晚的帮唱嘉宾邓紫棋也微博发文说，比自己4年前比赛还紧张，一晚上下来有惊叹有感动，更多的是回忆。张靓颖2018巡演北京站将于5月5号在凯迪拉克中心开唱，暌违巡演长达3年之久，张靓颖一回来就要给所有人带来惊喜。从开场暗黑神秘、荆棘丛生的中世纪戏剧风格，到极具张力、色彩浓烈的现代波普艺术调性，张靓颖将用毋庸置疑的 live 功力，把它带有强烈个人色彩的音乐与视觉艺术彻底融合，以意象折射自我内心世界的探索历程。张磊全新专辑《时光碎片》自全碟上线至今好评不断，在专辑6首风格不同的歌曲当中，张磊以时光记录者的身份诉说着6个和时光有关的小故事。昨天专辑中的抒情主打《碎片》正式发布了歌曲 MV， 在这支诉说对过往时光和失去恋情无限追忆的 MV 当中，张磊却狠狠地体验了一把寂寞空虚冷，在-6度的户外环境中演绎了一场遗落在时光碎片中的感伤爱情。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红星美凯龙西四环商场燃战京城，4月5日至22日，购物立享95折，1元咖啡机99元，功能沙发大换购，飞利浦43寸电视、双立人锅具套装等5档好礼，买赠不限量，详询店内。 清凉电子沙发爵士，有持有放，状态怡然。 Chill out lounge and smooth jazz， 您正在收听 Razor Mix 节奏驾到 Weekend Screw。 如果你曾经去过美国旅行的话，如果你曾经到过加州的话，如果你对路线很熟悉的话，如果你进行过自驾的话，一系列如果获胜在一起的话，你应该知道这样的一条路叫做 Ventura Highway。风景宜人的一条路上，我们来一场自驾吧。欢迎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放送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97.4。我是 Mr. 常，常小航，欢迎大家。刚刚的音乐来自于 Paul Hardcastle 带给我们的 Ventura Highway。So come your next, show you right.来自于 Smooth Jazz All Stars 这样一张专辑当中的优选好音乐，希望您能够听下去。 Listening to Razor Manx, 节奏驾到。 耳边的音乐依然来自于 Peter White， 彼得白也行，或者彼得怀特也可以啊，怎么叫他都可以。但是呢，他胜过于大多数的爵士音乐家的是，就是他们的一种炫耀。他可以说自己把他的一种即兴的感觉做到了极致。那当然了，我觉得他除了他的即兴的节奏之外，他还用他的一些个特别善于进行的这种即兴中的创作，带给了我们一些在风中摇曳的一种填充的音符。而他的音乐当中完全就是那种怀特式的演奏，其中有一些单曲能够让我们听到是典型的像薄纱一般的这种键盘的声音，再加上吉他的弦声配合起来，特别有一种轻快而且是清新的感觉。在周末的时间当中给您这样的一种听感，我觉得再合适不过。无论你是在下午还是在夜里收听我们的节目都是没有问题的。记住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为您直播，凌晨2点到4点重播，节奏驾到正在放送当中哦。我是 Mr. 常常小航，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关键字歌单查询我们的歌曲列表。 Smooth Jazz 这样的一种持放的音乐给了我们一种更加稳定的听感，提供了一种更加优美的节奏，还有这样的一种音乐腔调，能够让我们建构一个更不容易被人们所干扰的听觉空间。而下面时间来让我们继续听来自于5位的爵士音乐制作人带给我们的合作的曲目，叫做 Think Big， 来自于 Dave Kells featuring Brian Cooperstein 以及 Kristen Scott featuring Marcus Miller 等等等等，一起来欣赏一下吧。 FM 97.4 Beijing Music Radio Rhythm 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 Let it flow, let it flow, let it flow 来自于 Lucky Kenji 那么稍后时间也希望能够来继续关注我们的更多的音乐内容释放的精彩才刚刚开始这里正在为您放送节奏驾到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我是 Mr. 长我们在整点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花养的可真

Now it's hard to breathe. 首先新歌曲来了哈，这是来自于 Jack Jones featuring Ina 带给我们的 Breath。 正在万林直播我们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13:05。我们的节目哇，刚刚已经一个小时过去了，非常的快哈。那么下面时间来继续关注我们的第二小时的这样的一个欧美流行热门单曲的时间。那我们下面还会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月份里边啊，我们能够常常听到的，能够刷遍朋友圈的，刷遍整个榜单的各种各样的欧美热门单曲。继续来听歌 Hurt to Look， 来自于 Swally featuring Resmert 带给我们的内容。我是 Mr. 常常小航，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 Mix。 It shouldn't hurt to look your way. It shouldn't hurt to look your way. I shouldn't have to catch a case. Yeah. Cause I'm the one that can't stand to feel any more pain. I can feel the weight of what you say. I had explanations for days. Don't think you're the only one that sings. Seems like we're not on the same page. All I do is think when I'm awayColors burst and all I see are shades. Sun goes away and that's when I call your name. She's here for good and I'm here to stay. You shouldn't hurt to look your way. It shouldn't hurt to look your way.Cause I'm the one that can't stand to feel any more pain. She said the E was for missing my embrace. So yeah, I feel so out of place.I was built to love and protect you. You know what's on my mind, but not what's in my heart. Give me someone to connect to. Because these drags are hitting me a little hard. It shouldn't hurt to look your way. It shouldn't hurt to look your way.I shouldn't have to catch a case. Welcome to Rich the Radio Show. Here comes the beats. Hey. Havana, oh na na. Hey. Half of my heart is in Havana, oh na na. Hey. Hey. He took me back to East Atlanta, na na na. All of my heart is in Havana. Hey. There's something about his manners. Uh-huh. Havana, oh na na. Traffic jam, hey. I was quick to pay that girl like Uncle Sam. Here you go, ayy. Bring it on me, ayy. Started craving on me, get the beating on me, on me. She waited on me, yeah, what? Started caking on me, got the bacon on me. Ring bell, this is history and I'm making homie, homie. Point blank, close range, that beat. If it goes a million, that's me. Me. I was getting moolah, baby. Havana, oh na na. Half of my heart. 叫做哈瓦纳啊，来自于 Camila Cabello， 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一个情况。但是呢，很多人可能并不太理解，为什么要唱这一首歌曲？那是因为卡妹呢，她的家乡就是古巴的哈瓦纳东边的一个小渔村。她是一个墨西哥移民的后代，她呢出生之后呢，就一直是两边的奔波啊，然后再移居到了美国的佛州，佛罗里达州的迈阿密。那唱这首歌呢，可以说就是来自己去诠释一下自己的家乡，号称叫做家乡美啊，就是这意思。感谢一下卡妹带给我们这样非常精彩的Havana na na na 的演绎啊。正在为您直播我们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97.4。下面时间继续来关注好音乐，因为一首接一首啊，时间有限，所以我们还要多多听歌才行。来自于 David Guetta 他的合作的 Remix 的作曲的内容了， Featuring 谁呢？这回呢，这样一位是 Jaji and Dista 带给我们的 Like I Do Remix Edition。 And I'm all alone and it's 2:30. Bet you think about it too. Can't nobody love you like I do. Maybe I think of you. And I'm all alone and it's 2:30. Bet you think about it too. Can't nobody love you like I do. Like I do, I do.Like I do, I do, I do, like I do, I do, I do, And I'm all alone and it's 2:30. Ooh, bet you think about it too. Can't nobody love you like I do. Baby, I think of you. And I'm all alone and it's 2:30. Ooh, bet you think about it too. Can't nobody love you like I do. Like I do. 4月10日至5月31日，北京平谷国际桃花音乐节，欢迎您。 Watch me die, see how I die. Watch me die. Then I was inspired. Now I'm sad and tired. After all I've tried for 3 years, seems like 90. Why then am I scared to finish what I started? What you started? I didn't start it, but I will be done. Destroy your only son. I will drink your cup of poison. Nail me to your cross and break me. Bleed me, beat me, kill me, save me now before I change my mind. Now, before I change my mind. 这是来自于 John Legend 带给我们的歌曲Just Family, I Only Want To Say, 来自于安德鲁·劳埃德·韦伯他的著名剧作。那么下面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另外一首热门单曲 Thing Goes You Up, 来自于 Jordan Davis。 想查询歌单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直接回复一下0414四位数字，马上获得歌曲列表咯。 See you sipping white wine instead of whiskeyDoes he want you to be just a little more city? Well, I'm sorry if I'm overstepping boundaries I don't mean to be, but I just got to tell you how I feel. If he ever singles you up, if he's ever stupid enough, I'm gonna be the first one calling you baby. Baby. If he ain't holding you tight, if he ain't treating you calling him crazy, cause girl, it's just a matter of time until you find it, the right guy staring you back into your eyes right now. No rush, but if he ever singles you up, he hasn't even looked your way since you walked in, but I can't help it that I can't take my eyes off of you. Your favorite song just came on and me and you were singing along. He don't even know a single word. If he ever singles you up, if he's ever stupid enough, I'm gonna be the first one calling you baby. Baby. If he ain't holding you tight, if he ain't treating you right, I'm gonna be the first one calling him crazy. Cause girl, it's just a matter of time until you find it, the right guy staring you back into your eyes right now. No rush, but if he ever singles you up, if he ever singles you up, I'll be the first to call baby. Sorry if I'm overstepping boundaries I don't mean to be, but I've just got to tell you how I feel. If he ever singles you up, if he's ever stupid enough, I'm gonna be the first one calling you baby. Baby. If he ain't holding you tight, if he ain't treating you right, I'm gonna be the first one calling him crazy. Crazy. Cause girl, it's just a matter of time until you find it, the right guy staring you back into your eyes right now. No rush, but if he ever singles you up, You are listening to Razorman's 节奏驾到。

Nostalgia 来自于 More 带给我们的热门单曲，这样一首单曲一上榜之后呢，就刷遍了很多人的弹幕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很多人特别喜欢看 MV， 而这样一首歌的 MV 一定要去看一下，因为其中并没有任何特效，直直接接的去摆明了这个 More 同学 Karen 同学他从小到大的一些成长经历，而且在这个 MV 最后的时间呢，有一个小字幕，就是这个 MV 是由 Karen 的爸妈来去制作完成的，这是官方的 MV 哦哈，所以呢有时候回归本真是一种特别好的态度，不忘初心嘛，来连这个来自于丹麦的歌手 Mo 都会不忘初心。那来继续关注下面的好歌曲，我们今天的好歌曲能够让你一边呢在家蹦迪一边呢过泼水节都没有问题的哈，来听听看一首新歌，来自 Imagine Dragons 梦龙带给我们的 I don't know why。 To reach the radio show, here comes the beats. Baby, what you wishing for? Maybe you should wish it more. Maybe the world is yours. Maybe when it rains, it pours. I don't know how to wish anymore. I don't know how to wish anymore. Where do I? 这是来自于 Diplo featuring Trippy Red 带给我们的 Wish， 而稍后时间我们要放大招了， George Ezra Shotgun。 Homegrown alligator, see you later. Gotta hit the road, gotta hit the road. The sun ain't changing the atmosphere. Architecture unfamiliar. I could get used to this. Time flies by in the yellow and green. Stick around and you'll see what I mean. There's a mountain top that I'm dreaming of. If you need me, you know where I'll be. I'll be riding shotgun underneath the hot sun, feeling like a someone. I'll be riding shotgun underneath the hot sun, feeling like a someone. South of the equator, navigator. Gotta hit the road, gotta hit the road. Diving round the clock, bikini bottoms, lager tops. I could get used to this. Time flies by in the yellow and green. Stick around and you'll see what I mean. There's a mountain top that I'm dreaming of. If you need me, you know where I'll be. I'll be riding shotgun underneath the hot sun, feeling like a someone. I'll be riding shotgun underneath the hot sun, feeling like someone. We got two in the front, two in the back, sailing along. See what I mean. There's a mountain top that I'm dreaming of. If you need me, you know where I'll be. I'll be riding shotgun underneath the hot sun, feeling like a someone. I'll be riding shotgun underneath the hot sun, feeling like a someone. I'll be riding shotgun underneath the hot sun, feeling like someone. I'll be riding shotgun underneath the hot sun, feeling like someone, someone, someone. 你根本想象不到，这声音出自一位1993年出生的歌手，2014年 BBC 的年度之声第五名 George Ezra， 来自于英国的一位创作型的歌手。年轻的不行，但是声音老成的一塌糊涂啊。这一首歌希望你能够来喜欢，这里正在网林直播我们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So come up next， 新歌来咯，来自于 Moon 5， 特别为你送出的 Lips on You。 Keep me connected to you like I was your shadow. You gave me answers to all of questions here on my pillow. Ooh. Can't nothing get in between us, baby. We've been waiting on this moment for so long. You wanna be reckless, restless, right until tomorrow. Wait. When I put my lips on you, you feel the shit.Make you cry for me when I put my lips on you. I hear your voice echoing all through the night for me. Baby, cry for me when I put my lips on you.How easily we keep coming undone. You wanna be right. Maroon 5 Lips on You 啊，其实呢，这样一首歌曲，可以说它但凡是一发行之后，很多人都会迷恋上 Maroon 5的声音，因为它的声线很特殊嘛。但是下面一首歌曲，我觉得也很有意思，那是因为我今天来的时候听了一路的这样的一首歌 ，Marry Me 来自于 Tom Spread。那么，我觉得他的声音需要你慢慢品味。一位唱乡村的能唱成这样的一种感觉，让我想起了是早年间的男版的 Taylor Swift 呀。但身后还有来自于 Choice Band 的 My My My， 然后进入我们的整点的广告时段。而稍后两个小时节目当中，我们的今天下午的两点到四点期间，依然是我们的电子音乐舞曲的混音单元。您将听到来自于 Ben Chang 和 Jarvis 两位不同的音乐作品混音送出。希望各位来锁定我们的节目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节奏驾到。

Welcome to Reach the Radio Show. Here comes the beats. 感受是来自于 Floating City 第十八号作品《萌芽》，来自于 DJ 班成。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的电子音乐舞曲的混音内容正式开始了。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您正在收听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主持人 Mr. 长常小航。耳边的音乐的名称叫做 Reload， 重新装载。能够让我们听到这样的一种音乐状态，得到什么味道呢？很简单啊，很像我们有时候去看一些科幻影片时候，看到这个太空船重新装载燃料，然后发射。为的是什么？他们为了要去拯救地球，拯救人类，拯救我们这颗行星。所以呢，其实我们从音乐当中可以听到一些情绪的变化，就是可以能够让我们延展一下面对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我们应该做出什么样的一些环保努力，对不对？ Reload 来自于 Helena Titi Remix 的版本，原作叫做 Sonny Walton。 正在为您放松节奏驾到，而稍后还会有另外的一首歌来自于 Four Cold 带给我们的 Odyssey Sean Ocean Remix Edition。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关键字歌单，查询我们的音乐列表 Floating City 浮游城市。 耳边，这样的一段音乐内容让我们想起了外太空当中的拿着望远镜看星云，看整个的银河这样的一种状态。来自于 Andrew Sluice featuring Daniel Nike 带给我们的音乐作品叫做猎户星座。你还喜欢这样的一种状态吗？你还喜欢这样的一种看星星的感觉吗？虽然说星星的你已经过去了5年时间了，但是我们依然能够通过音乐找到自己那颗星，属于你的那颗星星。而下面时间继续来分享我们的电子音乐的混音，来自于 DJ Ben Cheng 带给我们的 Floating City 浮游城市当中第18号作品萌芽第4首音乐 Hugo featuring Oliver Huntman。 这样的声音当中，您听到了一种什么样的设备呢？提到设备这个词，我觉得跟这样一首音乐作品的名称特别的搭配，那就是来自于 Metal the Histo 带给我们的 Sona 声呐。在潜艇当中都会有声呐，很多的海洋动物也会有声呐，那到底这种声呐的声音会是什么呢？来自我们的想象。一般科幻片当中的声呐都会是这个声音吧。这里正在为您放送节奏驾到 Rhythm Mixing Here Comes the Beat， 而稍后将会进入我们的半点的广告时段当中。广告回来以后，也希望您能够来继续关注我们的下边一个时段的节目节奏驾到 Rhythm Mix 电子音乐舞曲的婚姻内容，我们一会儿见了。 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贷款需谨慎。 长奏十年，相约仿山。5月5日，厉害了我的国！2018春季北京国际长奏大会，北京基金小镇精彩开启，走起！ 60号选手开始冲刺，超越，赢啦！ Robo 全新 XC60 搭载 Drive E 发动机，百公里加速6.8秒，全程动力不断，随时赶超，即刻体验 Robo 全新 XC60， 让驾乘超出您想象。

listening to 97.4 Beijing Music Radio Race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正在为您放送节奏驾到，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974。那今天呢，我们在耳边的音乐都是来自于一位南方，中国南方的地区的广州的一位 DJ Ben Cheng 带给我们的婚姻作品 Floating City 系列第18号作品萌芽。像这样的一种浮游都市，能够让我们听到那种在城市当中的流淌的质感，无论是人还是车，还是灯光还是烟火。耳边的作品叫做 Mango， no， 不是 Mango， 是 Magno， 来自于 Lander B。 而稍后我们要听到来自于 Victor Ruiz 带给我们的 Voyage， 还有来自于 Moby 带给我们的 Why Does My Heart Feel So Bad。 我们会听到更多的精彩内容，包括一会儿还有硬派风格的 Impact， 来自于 Jagger， 还有来自于 Maya Jankos 带给我们的 Week。千万不能够错过我们今天的回音。如果喜欢的话，你可以来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这是我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记住哦，是声音的声。关注以后回复一下歌单，可以了解我们的歌曲列表、音乐列表查询方式。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97.4 Beijing Music Radio Reson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随着我们的音乐的质感越来越重，我们听过了声呐，听到了旅行，听到了星际穿越，能够让我们在心中听到的硬派的质感，来自于 Jigger 带给我们的 Impact。 而稍后马上会有另外的一些非常能够震撼我们内心跟大脑的电子音乐的舞曲混音，来自于 DJ Ben 程，分别是来自于 Cassim 带给我们的 The Stranger， 还要来自于Artria 带给我们的 Moving On。 当然除此之外还能够给我们更多的一些情绪的变动， Madness。 如果此时此刻你可以能够在家里边端起一杯小酒的话，那完全可以配着这样的音乐舞动一下身姿，不用太大幅度，一点点就好。像这时候我觉得个人更加喜欢去配合一些比较淡的酒去聆听这样的音乐，因为过重的酒会抢戏哦。这里正在为您放送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想要查询我们正在放送的音乐列表吗？您可以来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关键字歌单，获得我们的查询列表的方式。

5:07，来到我们今天节目最后的一个小时，第四小时的节奏驾到当中了。电子音乐的混音内容正在为您直播，我是主持人 Mr. 长长小航。耳边的音乐作品来自于 Several Definitions， 带给我们的 The Escape。而稍后我们还会听到来自于 How Things 82带给我们的 Chasing， 追赶，追赶一种时尚，追赶一种潮流，追赶一种音乐。可以用音乐去呈现我们此时此刻内心的一些声音的表达，我们想对这个世界大声说，那就说出来。很多时候音乐可以给到我们各种各样的表达方式，而今天我们第一个小时的电子音乐的内容呢，表达方式来自于 DJ Ben Cheng 带给我们的浮游都市 Floating City 当中的这样一个作品，内容叫做萌芽。而稍后我们会换一种听感，听听看在这一年当中啊，从去年到今年已经又跨了接近有5个月的时间，所以呢我们还要再来分享一下这大半年以来的一些热门的单曲该怎么被 DJ 们进行二度的混音和创作。来自于 Jarvis 带给我们的 Best Year Mix 系列内容，我们一会儿还会慢慢的听到更多的精彩。想要查询歌单，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我一下我们这个关键字，就是很简单啊，4位数字0414，回复0414，获得我们本周节目的歌曲列表，音乐按照顺序为您列好了。 5:10。那么今天我们依然还会有点名的互动内容。那一会儿的话呢，我们希望各位听友们来，今天换一种玩法。今天我们不拍 FM 974了，而是拍拍身边的花花草草，把你身边的春天那种绿意、那种美好的色彩拍下来，把照片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来参与一会儿我们的今天下午的3:38进行的微信广播点名互动。我们要珍惜每一种色彩，五颜六色。当然，我们更应该去面对平等的爱，珍惜身边的每一道彩虹。来，今天呢，可以看到很多的朋友们也发了朋友圈，在朋友圈当中也是在刷屏关于新浪的一条事情。看到之后，我们真的觉得爱是平等的。来，继续关注我们的音乐内容，稍后会为您送出来自于 Jarvis Best Ear Mix 系列内容。当然今天和明天我们两天的节目当中都会有来自于 DJ Ben Chang 和 Jarvis 他们两个 DJ 制作的不同类型的内容作品，我们分门别类的跟朋友们捋一捋啊。电子音乐舞曲其实完全可以这样慢慢的听下去，希望你能够来喜欢。那首当其冲的第一首的音乐作品来自于 Jarvis， 就是 Cast Line，来自于 Hello Coves featuring 刘 Walk。 Welcome to Reach the Radio Show. Here comes the beats. 97.4. Here comes the beats. Hello to me。 音乐来自于 Luke James featuring Jasmine 带给我们的 Well to Me， 而稍后的音乐来自于 MC 带给我们的 Verba。 当然了，我们今天呢在一边听音乐同时，还有很多网友们刚刚给我在提问，他说诶，为什么在电子音乐的时候你的说话的这个话语量比刚刚那会儿在放迟放或者放这个潮流热门单曲时候要少得多呢？那是因为我忙不过来呀。我在忙些什么呢？因为有很多网友们在跟我进行着微信的互动聊天，我才一一的回复网友们听友们的这个内容。所以说不要以为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只有自动回复哦，我基本上现在在直播期间每一条都是手动回复的。所以说如果想要跟我聊天的话呢，很简单，马上跟我们的公众号来锁定一下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赶紧跟我来互动一下啊。当然如果想要加我的微信号也没有问题，因为加了我的微信有好处，可以进入听友群的。那怎么能够加我的微信呢？特别简单，直接回复进群两个字可以获得我的微信二维码。加完了以后记得要备注一下你来自哪个城市的听友哦，因为有很多的是来自于全国各地的听友们在听着我们的节目，因为他们通过手机的 APP 在听的节目，很感谢你们了。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 Mix， 半点之后我们的音乐还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回到耳边。好听来自于 Javis 带给我们的混音作品，2017年的到2018年的一些个热门单曲好歌的全新 Remix。 Vem cá pra mim. Não vem sair

贾平凹所著山本近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小说《古捉苍劲》，贾平凹书写秦岭文化的愿望终于得以实现。在小说中，矿山、刀客、土匪、游击队等多股势力一时间风起云涌，割据各方，不断厮杀。萨姆洛所著《犯罪心理分析》一书近日出版，在这部开创性的著作中，作者基于数百个亲历案例提出，犯罪行为是犯罪人格的必然产物，而犯罪人格是错误思维模式的产儿。理解罪犯的认知模式比了解犯罪的原因更为重要，为我们重新认识、预防犯罪以及转化罪犯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假证件》一书近日出版，书中收录了十篇随笔作品，有的文段记录了作者漫游于城市和国家之间对于自我空间的探索，有的文段则探究了阅读与写作所及边界。在随笔式写作中抽离的视角，优美的笔触里既有作者路易塞利的野心和坦诚，同时也为读者认清周遭世界提供了全新的观看之道。小说《研究怪兽的人》近日出版，这是25个光怪陆离的都市奇幻寓言。作品在地铁、自动售卖机等都市寻常印象中，用变形的手法和反转的情节，深度挖掘现实生活在都市年轻人眼中所呈现的荒谬，引起读者共鸣。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红星美卡龙西四环商场燃战京城，4月5日至22日，购物立享95折，1元咖啡机、99元功能沙发大换购，飞利浦43寸电视、双立人锅具套装等5档好礼，买赠不限量，详询店内。 全球百大，中国原创。电音舞曲 DJ 秀场 Immersive Experiences of Flow and Remix， 您正在收听 Razor Mix 节奏驾到 Electronic Dance Mixtape。 5:34，欢迎朋友们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奏驾到，源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97.4，我是 Mr. 常小航。那今天我们节目里边为您送出的都是这样一种来自于我们的 DJ Jarvis 带给我们的2017年到2018年的一些热门单曲的混音作品的全新制作。那其实刚刚我们听到了有不少的耳熟能详的好歌，而稍后我们还会听到另外的一些耳熟能详的好歌，欢迎朋友们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们取得联络，查询歌单，马上关注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记住哦，是声音的声哦，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一下0414来马上参加我们的这个歌单查询内容，拍一下你身边的花花草草，还有那些个春天的绿意，来告诉我们你在听的节目。一会儿呢，我们再过一小会儿就开始点名了，你在这里吗？我在这里等待你的光临呢。刚刚我们听过了 Vibra， 下面来听一下来自于 Metallica 带给我们的 Summer 99，还有来自于 Brooke 带给我们的 Ambush、 TEFU 还有 Falling。 Welcome to Reach the Radio Show. Here comes the beats. all I see. The way you move, the way you feel. Look at me, I'm falling, falling. Feeling like I'm love blind, taking over my mind. Look at me, I'm falling, falling. Feeling like I'm love blind, taking over my mind. Look at me, I'm falling. 3, 2, 1，点名开始。那今天我们点名正式开始了，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正在我临直播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说，有些照片是随手可得的，那其实春天的浓情绿意也一样是垂手可得的。看到了很多网友们已经拍了照片，给我们来准备开始点到了啊，准备要开始点名，来欢迎一下我们的网友田螺姑娘，你好。还有呢，欢迎一下我们的网友 Ice Wine 以及他的女儿 Fiona。 还有呢，全心全意以及迪塞尔，迪塞尔拍了一大片的，这是什么花，迎春花吗还是连翘？还有再来欢迎一下网友19，还有 Mr. 拖鞋，他发来了一个组图，这是去哪里玩了啊，这么美的一些照片，应该不是北京。再来看，欢迎一下网友 Monica 子敬以及不羁的风曲波石头造福啊，浮躁大叔，还有西江月小齐，还有呢，欢迎一下南唐一少以及涛，还有再来翻一篇儿，这位网友的头像一只小猫还是小老虎啊，我分不太清楚哈，因为太小了，不过头像是楚乔传也是够了。欢迎网友方天还有甜儿，也发来了好几张图，当然今天第一个发图片的还是我们的网友聂继平，当然也要欢迎一下小小鸟，还有王健、张同学，再来欢迎一下艾姨，还有杰凯。再来看我们第四页，还有 Young Caroline Carlo One 啊，还有网友这个 George 啊、WM 啊，已经在我们的节目一开始跟我们报道过了。欢迎大家热情的关注我们的节目直播，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张娟，我看到你的头像，很可爱的小朋友，但是在目前是在东三环的主路南向北方向堵着车是吗？要注意下行车安全才行啊。 OK， 我们点名呢到这里要先基本上告一个段落，那么我们下面时间继续来听听看能够让我们在家边蹦迪啊边过泼水节的电子音乐会内容，来自于 Jarvis 带给我们的 Best of 2017到2018的 Year Mix。 那下面时间继续来听我们能够让自己变得更加有力量有能量，能够让自己稍微的把周末这样的一个时间啊过得更加充实的一些音乐。 Up Till Down 一起来自于 Martin Garrix 带给我们的 Forever， 还有像是 Know 带给我们的 Runner 等等好音乐，继续锁定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就对了，这里是节奏驾到，正在直播当中。 全球百大中国原创电音舞曲 DJ 秀场， Immersive Experiences of Flow and Remix。 您正在收听 Rhythm X 节奏驾到 Electronic Dance Mixtape。 I'm a formal on the way to the bay, that's by the way the sun shines on your face. Oh, oh, oh. If you say you will stay, we can feel the love and dance the night awayDrinking cocktails in the sun, DJ plays that song. You and I go all and on, we're just having fun. Feel so right, it must be wrong. We'll be up till dawn, dawn, dawn, dawn, dawn. We'll